关键它调配的那个味道啊也特别好啊，你像白嘴汁也完全是可以的， 哎，确实 就酒当韭菜都挺好。 哎，像很多朋友可能在超市也买过那种黄花鱼啊，花了好几十块钱买了一罐，你会发现里面都是那种很碎的而且很油腻的感觉。 对， 可是今天你打开阿尔蒂的大店开，它的品质是什么样的？首先自然你会发现啊，没有细碎的，全部都是完整的大块的。今天我把鱼头啊鱼尾啊不好的部分全部都给你去掉，只留到中间精华的部分，而且全部都是蒜瓣肉啊，那个鱼肉的肉质非常的好，而你吃起来的味道很鲜很嫩，哎，这才叫一个好吃，这就是一个大品牌，品质有保证， 没错， 而且我们保证给大家里面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让您吃得更安全，吃得更健康， 老少皆宜哈。 是， 好，那最后再说一下，今天为大家来提供的就是阿尔蒂这个大品牌的罐头食品，是黄花鱼的美味组合，那么既有红烧的给您25罐，香辣的也要给您5罐，这一共是30罐，而且是150克包装的啊。那么市面上的这个组合要将近1000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只要299，合一罐的话呢，也就是9块多钱， 是， 所以非常合算，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中国烹饪协会在郑州向世界发布中国菜，大葱烧海参位列其中十大主题名宴中，海参席。 1073，在你身边。 中国烹饪协会在郑州向世界发布中国菜，大葱烧海参位列其中十大主题名宴中，海参席。 大葱烧海参广泛出现记载， 大葱和海参的组合并非偶然，而大葱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两者结合进补。 大葱烧海参广泛出现记载， 大葱和海参的组合并非偶然，吃到海参的鲜美，想要吃到海参的营养，必须要吃野生的无污染的海参。鲜鱼香海参呢，是来自于地中海海域，海水纯净，海参 中秋节送你们的海参给客户的，客户非常满意，吃过了之后特地跟我说好吃，这回呢订个几盒回家自己吃。 嗯，这估计是客户给了个大发。 记得之前一位老会员朋友说呢，我吃鲜鱼香海参已经快2年了，光焖烧杯啊就已经有4只了，之前觉得太多了，现在发现啊这用处可大了，煮粥焖面都可以，而且根本不用把海参泡发好放在冷藏柜里，几个焖烧杯轮流泡，随时都有新鲜泡发的海参食材。而且呢告诉大家一个小窍门，泡发海参的时候呢可以把焖烧杯啊横着放，这样泡出来的海参呢会更大。 哎，你看这就是有经验啊，谢谢大家的分享。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为您播报一次，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花799元，不仅全家人可以吃上3个月的野生海参，而且还有方便泡发海参的海参焖烧杯免费赠送。各位加油打电话了，是4007106108，4007106108。 也睡了，安心的睡了，在我心里面。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杨日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平衡养生方面的话题。杨老师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我谈的小话题是如何发现破精生的症颤。普金森病的肢体抖动是特征性的表现之一，称为震颤。它的特点呢是以静止性为主，就是说你静止不动的时候反而是抖得厉害。病人肢体放松的时候啊会抖，活动的时候呢反而会减轻。运动迟缓减少是破精神病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表现，最主要的表现。有人单纯呢抖，或者呢单纯的僵直，但是呢没有运动的迟缓，那这就未必就是破精神的病。如果病人呢既有震颤或者僵硬，又有运动迟缓，那么破精神病的可能性呢就比较大。所以呢它跟别的这个震颤不一样的话呀，就是因为它有它的特点，有震颤还有啊僵硬。而且呢如果呢单纯的抖或者是单纯的僵，没有运动迟缓的话，那倒不一定就是破精神病。所以呢破精神病是一定要运动迟缓，比如说你想往前走一步，但是呢好半天他再挪一步，就是运动迟缓。那么破精神病的可能性呢就是震颤僵硬运动迟缓，这才是破精神的病。运动迟缓的表现也是多种多样，有些病人呢比如说这个刷牙的动作比较迟缓，有人呢走路比以前慢了很多很多，还有人呢写字越写越小。有患者没有明显的肢体的症状，而已经呢而只是表现呢为肢体的僵硬以及运动的迟缓。所以呢个人呢有的情况是不一样的。破精神病人走路的姿势很特殊，身体前倾，关节屈曲，早期这个现象不会那么明显，中晚期的话会表现比较明显，特别是晚期，病人站立的时候甚至可能难以维持啊平衡，所以破精神病人的这个非运动的症状啊，对生活影响也还是有比较大的。有的病人呢还会出现呢便秘，比较严重，有的呢嗅觉丧失，闻不到气味，有人容易啊情绪低落，甚至呢抑郁，有人呢经常做梦， 梦中呢不由自主的喊呢叫啊，这些非运动的症状呢并不少见，所以在早期的时候甚至也可以出现的。在很多症状中间，肢体震颤抖动啊，这是容易被发现的。大约有 60% 到 70% 呢是以震颤为主要的表现的。还有人呢是以肌肉啊强直运动迟缓为首要的这个表现的。总的来说还是震颤比较容易被发现，一旦手抖得厉害，有人就会啊想是不是啊得了则病了。那么普金森的震颤呢，当然是还是要需要跟其他的这个震颤呢甚至包括一些内分泌系统的疾病啊，像甲状腺功能亢进啊或者是脑中风以后的后遗症啊，咱们孩子呢区分开来。老年人呢会出现手抖震颤的症状，那么他往往呢自己啊就会怀疑啊是不是普金森病。其实啊引起手抖的原因很多的，普金森病呢最初的表现虽然是手抖，但是呢特点是肢体静止的时候抖动明显，运动的时候减轻或者甚至停止。所以说有时候你要这个自己家里头人发现自己家里人老年人呢手抖啊，但是就要看他是不是在静止的时候啊抖动明显，而运动的时候啊反而减轻。很多患者呢就形容手越是放着不动啊越抖得厉害，干活拿东西的时候反倒不抖了。那么遇到一些生人或情绪激动的时候也会抖得厉害，睡着了呢也就不抖了。另外患者呢还会出现呢肢体的强硬发直，脸部的表情减少，说话声音的低沉，吐字不清，这些症状。写字呢就会越写越小，这个洗漱啊穿衣啊和其他的一些精细动作呀就变得呢很笨拙。那么有的人确实是穿衣服呀都穿不好，尤其是那个扣不好，手呢不灵活，行走的速度变慢，步距变小，手臂摆动幅度会逐渐的减少甚至消失。有的患者呢因为不能够主动的吞咽唾液，会出现呢流口水的这个情况。咱们说这个普金森病，这个咱们会出现呢震颤僵硬而且是运动迟缓，但是在这儿呢还要区分呢一个问题。因为咱们还有一个疾病啊叫做特发性的震颤。那么特发性的震颤跟普金森病啊不是一种病，实际上是两种病。突发性的震颤跟普金森呢都有颤抖的这个症状，但却是两种呢完全独立的疾病。那么从遗传的方面来说，特发性的震颤又称为家属性的震颤，因为呢它的进展很缓慢，而且是出现一个良性的病程，称为家属性的震颤，因为呢它的进展很缓慢，而且是出现一个良性的病程，也称作良性特发性的震颤，是一种长染色体啊显性遗传的一个运动障碍性的疾病。所以说它呢是一个，因为它遗传嘛，就是说它在基因染色体上是出现的，在个人的身上表现出来是一种显性的遗传，因为他们家的人不一定每个人都会出现这个震颤的，他兄弟姐妹之间不是每个人都会出现这个突发性的震颤，就是说人到某一个人他是因为啊染色体的显性的遗传就表现出来了。突发性震颤的患者中间60%以上是有家属史的。那么普金森病呢是一种常见的中老年人的神经变性的疾病。那么认为啊只有10%的患者家族 就说普金森病呢，中间也有一些是有遗传的，但是在人数少，只有10%的患者呢有家族史，多数呢是散发的，就说是在各个不是遗传的这情况下也可以发生的。那么这个突发性症状的好发人群，主要的危险因素啊，主要是因为患病的年龄，这个是跟着你自己本身年龄而增长的。在普通人群中间的发病率只有1%到1.7%。那么70岁到90岁的老年人患发病率是40岁到69岁人群的10倍。男性呢要多于女性。而这个刚才谈的是突发性症状。普金森病呢实际上也是好发育啊60岁以上的人群。我们国家65岁以上的人的患病率啊可以达到啊 1% 以上。随着年龄的增长，患病率啊有所增加，男性多于女性。那么特发性的症状跟普金森病的发病原因是不一样。普金森病主要呢病变是在大脑的黑质和纹状体的病理生理的改变。这是脑黑质多巴胺能神经元呢发生了变性，导致脑部缺乏多巴胺，引起一系列的病理生理的改变，其中呢丘脑底核和苍白球内侧部呢过度的兴奋是普金森病的一个重要的特征。所以说因为它是脑部缺乏多巴胺，所以说你要上神经内科去看这个普金森病的话，大夫也给你开的药就是一个多巴胺的药物。那么特发性症状的确切病因不清楚，可能呢是由于外周肌疏传入和中枢呢自律性的振荡器共同作用的结果，虽然也是大脑啊脑部啊这个神经系统的这个变性，但是两个病因呢是不一样的。普金森病呢咱们现在啊主要症状啊咱们谈了症状肌强直运动迟缓姿势啊反射发生障碍面具脸，它因为自主神经的功能障碍这个流言汗腺分泌增多心律不齐下肢水肿胃肠道的蠕动也发生障碍大小便排泄发生障碍，那么情绪也可以出现焦虑啊睡眠障碍啊抑郁啊甚至表现出来痴呆啊。那么这个主要咱们是要通过医生确诊以后，那么当然可以有相应的一些药物。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咱们自古至今啊都是祖先就把它作为一个上上品的，灵芝是药食同源的。灵芝在《神农本草经》上头就记着，灵芝主胸中疾，益心气，补中，增智慧，不忘，主耳聋，利关节，保神，益精气，坚筋骨，好颜色，久食，轻生，不老延年。那我想呢咱们神农本草经上头啊记者的灵芝在这些多方面的这个作用的话呀，益心气啊增智慧啊这个益精气啊这些方面实际上就表现出来灵芝啊对于我们呢尤其是脑部不光是全身组织器官的调理了，对于我们脑部中枢神经系统的这个功能的调节还是能够啊起作用的。所以说呢很多的这个朋友呢这个如果老年尤其是像这个普金森病啊都是老年性的疾病的话，那么咱们改善大脑的供血供氧充足，改善维持我们呢脑细胞的神经的这个能量的来源以后呢，使得我们呢这个神经系统的发生退行性 病变方面呢，就可以啊缓慢一些，让它呀推迟啊这个发生，让它呢进展呢缓慢，甚至呢可以某种程度上呢维持它目前的这样的情况，那就使得神经系统的退行性病变呢能够啊就是得到一个改善。灵芝是60多种的有效成分，对于我们人体来说是全身调理局部改善，所以不光是我们的心血管系统循环系统，对于我们大脑的神经系统的这个能够改善我们的这个功能的表现，使得我们呢整个的这个帕金森病的这个出现的这个时间推迟，而且呢已经出现了的症状的话呀，咱们能够啊延缓它的进一步的发展，使得呢帕金森患者脑内的黑质多巴胺能呢神经元的变性啊就是减慢一些。那么在这些方面呢都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调理跟改善，因为你本身这个病是一个退行性病变，而灵芝在这个方面呢就可以起到一个改善的作用。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呢就播送到这里，如果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 是寂寞了眼，静静看着谁孤枕难眠，远处传来那首熟悉的歌，那些心声为何那样微弱，很久不见现在都还好吗？你曾说过你不愿一个人，我们都活在这个城市里面，却为何没有再见面，却只和陌生人擦肩，有没有那么一首歌紧跟着和，牵动我们共同过去记忆，它不会沉默。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心里记着我？就算日子匆匆过去，我们曾走过。唱的主题歌。